这杯清净点小菜，染上难得几回醉，不欢更何待。来来来，喝完了这杯再说吧，今宵离别后，何日君再来。中游春宵飘影在，寒鸦一树间，明月照高台，今宵离别后，何日君再来。喝完了这杯清净点小菜，人生难得几回醉。